灯照。 曾俊华得嘅时候，阿煲胎都捧到上去啦，算把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波哥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波知，我而家要硬正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问， 唔系话系我夹佢先啫 吓，但系跟住佢夹你话你冇做功课啊嘛，你又夹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质素， 冇质素啊，佢真系冇。 未来嘅路线咧，起码即系佢做主席呢个任。 可能我四个祝佢好运， 祝边个好运？祝民主党好运定祝兴姐好运？ 民主党同埋祝兴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点答你咧？ 你尽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夹。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的角色，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嘅，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咁啊，最近就有一位，又有一位另外一位明星啦， 契弟 啊，你佢咁啊，好嘢 ！Facebook 其實都好紅啊， 好紅好紅， 好多人都 post 佢嘅啊留言啦。咁啊，亦都去讀下嘅。佢就咁講，佢話一個咧不愛國嘅人咧。你就唔好奢望佢咧会为别人或者社会咧付出太多，因为佢哋最爱嘅咧就系自己。咁但系佢好庆幸喺97香港回归到祖国，回归到祖国嘅怀抱。我呢个香港人咧喺97之前咧就一个冇国家嘅人。咁我而家咧就可以好骄傲咁同人哋讲，我嘅国家就系中国，我系一个咧有血有肉嘅中国人。不管你哋如何批评我，都改变不了我。爱祖国嘅心，哇，好感人、 啊。你会想 咁呢位朋友系咩先？温兆伦，香港， 即系你想我 香港人嚟噶？ 我哋使唔使帮佢铲铲佢啊？定系就直接屌柒佢啊？定点咧？ 喂，你中意 咁就简单 咧？你中意用冷血频道嘅角度讲得系？ 你而家咧就啊，你喺西藏咁样，你捉住一个叫阿的嘅捻样问佢，你爱唔爱国？你咪系嗰个中国人？ 好爱国 系噶。 系嘛？ 不过佢话唔系咩？大佬，而家温兆伦啊，温兆伦喺边度啊？喺大陆噶嘛，大佬。 喺香港都有楼噶，我知道。 或者，但系好似喺大陆结埋婚噶嘛，讲真系咪先？咁啊，而家特加喺大陆噶啦嘛，佢梗系讲呢啲嘢啦，咁样某程度值得同情嘅。 温兆伦就温兆伦就接近息影噶啦，大约啦，我谂佢而家主要做嘅嘢咧就做生意嘅， okay, 就搞下啲美容啊、发型屋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多数都喺国内做啦，好似阿牛咁讲咧，就喺国内生活啦。咁其实佢已经喺国内生活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噶啦。咁啊，亦都好多年轻人未必知道佢记得佢嗰个出道啦， 無言啊嘛，好似係嘛？ 二本無言其實好後期嘅成名，你可以話佢係二本無言啦。咁但係其實佢最早嘅時候係香蕉哥哥嚟噶嘛，記唔記得？ 靚啦！ 呢個香蕉便出香蕉船，佢接啊呢個蔡風華㗎，喺香港電台1983年咗緊啦。我如果冇記錯， 一歲嗰時 好早㗎啦。咁咪我呢代嘅香港人啦，咁啊做過呢、這個香蕉哥哥啦，跟住再喺香港電台做咗好多年做 DJ 嘅， 呢個 DJ 我知道。 咁然之後跟住先再拍電視劇啊等等，然之後再翻國內咧，亦都拍劇啦。咁啊亦都拍過呢個周星馳嘅《鹿鼎記》，做過呢個康熙皇帝嗰、那個角色啦。 咁就曾經娶過一個老婆，跟住離婚啦，係咪先？好似拋妻。 咩噶嘛？ 嗰啲我唔知啊，八卦嘢我真係唔知啊。 跟住中意咗一個好有錢嘅女人，跟住 而家仲係咪結咗婚㗎？ 啊，好似又離婚㗎嘛，唔知啦，你知啦，你仲咬佢咁傻下㗎啦嘛。 唔係，我仲知道嘅一樣嘢就係佢有鋪癮嘅，佢好中意養烏龜嘅。 OK， 嚇養到成屋都係烏龜嚟嘅嚇， 得意， 即係個 同佢咪物以類聚啊嘛， 一個龜公嚟嘅， 咪物以類聚啦咁樣，物以類聚啊。 OK， 我睇我你講下先， 你講先啦。 我覺得又係啲微博營銷出事咯，我覺得。 OK， 啊，即係又係我唔覺得佢自己本人寫嘅。我唔知會唔會 係咪啊？ 我 你咁樣睇法 係啊係啊， 我就我唔係嗱，我覺得係佢本人寫嘅。頭先嗰段嘢嗱，首先我先唔評頭先嗰段嘢， 係係係。 我覺得個問題咧，未必淨係喺頭先嗰段，頭先讀出嚟嗰段嘢， 係 係喺佢跟住嗰一兩日後咧嗰段嘢先更加慘仆街。嗰段嘢佢係咁講嘅，佢就係話咧呢幾日咧，佢話咧就因為佢發表咗呢個咁嘅言論咧，就好多人插佢啦。簡單嚟講，咁然之後跟住咧佢咁講，佢話咧呢幾日咧就辛苦咗幾位同事，就將我嘅微博中發表或者轉發超過500次不良內容嘅博文咧 ，IP 位置咧就送交有關部門按祖國嘅法律去處理。 啊、你驚唔驚？ 咁佢有啲咧就仲差幾條咧，就先過呢個500條轉發。咁佢話咧。佢话我就希望你哋咧就唔好再达标啦，因为后果你哋就比我更清楚。咁佢话呢两日咧我就停止咗让大家评论呢个呢件事，目的咧就系希望咧即系大家咧可以避免招惹一啲麻烦，几捻好啊！即系对大家好好啊！咁佢就最后佢就何必咧？爱国无罪。咁呢段嘢先辣興所有人啊嘛，即係我咧，你即係喂大佬，你咪玩得咁串先，即係你而家玩恐嚇喎、啊，五百條喎、啊，嚇、啊、喂佢其實佢好識呢啲啊，國內法律嘅喎、啊，咁新嘅法律佢都識喎、啊， 咪有聽北上 嘅，佢真係嚇、啊，或者係啦，咁或者唔係嘅，我覺得佢未必就 是、聽北上，你唔好聽啦， 佢唔係淨有聽北上嘅，佢應該係同官方有啲關係嘅，係咪先？咁所以先即係好清楚呢啲法律條文啦、啊。咁我呢個就我覺得。呢、這個就真係即係撲街過頭先第一段嘢啦，即係我就咁講啦，就係、是、嗱、 有一人死唔認錯嗰啲人咧，永遠都係咁樣噶， 係 咁啊賴啲人，喂你唔好再轉發啦，啊你唔好再搞我啦，你搞咗我幾個月噶啦，咁樣都係咁樣啦、啊、 我覺得咁我就覺得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啦，即係我覺得香港一個多元化嘅社會，每個人可以有佢自己唔同嘅觀點。咁我覺得就係、是、作為一個香港人，即係睇你係咩嘅年代啦。即係譬如話我哋過往我哋見過成龍大哥嘅言論啦，即係通常都出位㗎啦，令到我哋大家都好開心嘅。 係。 咁另外，譬如話早一期嘅，早一段時間嘅，仲有就係比較年輕一啲嘅容祖兒啦，即係亦都話佢話我見到啲簡體字啊，或者聽到啲普通話咧、啊，我就好撚感動啦，咁樣即係有啲咁嘅即係。即係間唔中，你就會見到有啲香港人好似喺度發緊神經咁 嘅。 咁同埋嗱呢個跟住又到温兆倫啦。我想講咧，我想慢慢去解釋一下就係、是、我自己嘅睇法係咁嘅。首先就係話頭先講緊嗰啲點解喺呢幾日嘅 Facebook 又係即係 post 即係鋪天蓋地咁 post 出嚟，好多人譴責佢啊之類之類。當然啦，喺 Facebook 我哋又要不要排除嘅就係、是、話我哋喺香港有另外一個族群，嗰個族群就係話。好憎恨啲內地人嘅蝗蟲論嘅等等所有嘢，跟住然之後見到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哇！你又去走去奶啦，咁我哋通常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屌你係啊，好糟質！你喺大陸做嘢，你梗係要奶共啦，咁家產，屌老母咪喺度屌第一大餐。但我覺得就係咁樣啦，我又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一下温兆倫嘅、即係我覺得就係、是、我佢都係同我同年代，即係我喺大陸做嘢做咗咁耐，即係我包括我自己，或者我身邊有啲朋友，其實我自己都見證過好多香港嘅朋友，離開香港，將個即係生活嘅地方轉移咗去中國嘅各個省啦、住咗喺廣州啦，或者住咗喺上海啦，甚至有啲人去咗台灣嘅。咁首先個第一個原因就係、是、有一個好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覺得，喂，香港呢個地方真係唔值得。 唔值得我再繼續喺度住。OK， 雖然我係一個香港人，或者就係我發覺，喂，有啲地方我真係覺得我嗰個生活係更加優質一啲嘅。即係譬如話我喺上海住，或即係好多香港人覺得，喂，喺上海住，如果你不談政治嘅 ，OK， 見住個地方不斷咁樣經濟起飛，嗰個地方又有好多機會俾你去發展嘅等等，所有嘢，譬如話住間屋都已經喐下都千幾尺嘅咁樣啲，即係然之後有兩三部車嘅，你又成個一皮咁樣一個中產咁樣。好 enjoy 㗎喎，冇問題。咁我哋係經歷過㗎，譬如我十幾年前我都曾經作過個抉擇，我究竟係我係咪真係要需要喺上海定居呢？即係譬如因為我嗰陣時喺上海做嘢，咁但係最後我嘅決定就係話好簡單，因為我原因就係因為我有個女、OK？ 我覺得冇辦法接受到國內嘅教育，咁然之後醫療可能係其次，但係教育係首要一樣嘢，我要考慮嘅，咁所以我最後我一定要，雖然我都唔係好想喺香港住，講真， 香港 即係呢個真係真話嚟嘅、即係你當我幫温兆倫講嘢又好乜都，但係呢個我作為一個過來人，我明白少少佢嗰種感受，就係話可能佢即係譬如話而家都有好多好多香港嘅藝人都住喺上面啦，譬如話湯鎮業啦，或者呂良偉啦，喂，佢哋可能都有，佢未必講出嚟，但係佢可能都係有我頭先講嗰種感受㗎，就係、是、覺得喂，其實真係㗎，喺上面住好撚開心㗎。 我同意㗎喎，有啲 俾你講埋，俾你播咗先。 但係問題係你唔講，你唔諗會死㗎嘛？大佬 咧，即係你嗱，首先你可以當温兆倫一個鳩人啦 ，OK？ 我想講俾你聽咧，唔係我想講嘅咧就係咧，除咗好多人覺得佢係故意去講一段説話出嚟奶共之外，仲有一個可能性，佢真係真心信 啊嘛， 佢真心信。嗱點解咁講？唔係除咗話佢過住一個比較優質嘅生活之外。仲有就係我哋嗰代嘅香港人，可能同而家呢個係代溝嚟嘅。個代溝就係話，而家嘅年青人，我理解嘅，但係温兆倫未必理解嘅。即係我係譬如話，而家嘅二十零歲或者三十歲嘅，佢哋只係見證過九七回歸，即係因為九七回歸嘅時候，佢可能好細個，跟住然之後打後呢十幾年發生咩事啊？大家唔使再數啦。即係我哋一路成個香港惡化落去， 變屎坑啊嘛！ 變咗屎坑，跟住大陸化，跟住見到好多佢哋覺得係蝗蟲嘅人落嚟侵佔嘅地方。嗱，呢個就係佢哋眼中睇到嘅嘢。但温兆倫睇到嘅嘢係乜嘢咧？温兆倫睇到嘅嘢就可能就係細細個嘅時候，佢同我一樣，可能就係爸爸媽媽帶佢翻鄉下 ，OK， 翻廣東省探親，跟住見住。中國嘅落後，跟住然之後慢慢一路睇住中國一路佢所謂嘅壯大崛起， 向前看， 所有嘢都係其，但係佢睇嘅好片面啦，因為佢睇嘅就只係從經濟嘅角度去睇，佢同我嘅分別就係、是、我哋嘅分別就係、是、我唔係淨係要你經濟我成日講嘅人應該係仲有個精神嘅文明啊，所以嘢咁呢啲嘢冇進步過啊，喺我眼中，但係温兆倫眼中可能唔係，佢淨係覺得經濟上。就已經夠啦。咁佢睇住一個中國嘅巨變，我都話呢三十年係巨變嚟嘅。咁所以佢真係，然之後跟住佢再加上佢喺嗰度生活，喺大陸生活，咁佢覺得呢，佢真係愛國嘅喎。咁但係當然其他嘅好簡單嘅道理，我哋完全可以駁到佢啦。首先就係 國全黨黨唔同啦， 係啦，冇錯啦，國同黨係分開啦。你有乜資格話我哋唔愛國咧？我批評而家政府唔代表我唔愛國㗎嘛，即係呢個就係一個我哋可以恥笑佢嘅無知，佢嘅無知就係話佢睇嘢好二元化、好片面，佢覺得屌係啊，佢仲話佢自己睇好多書㗎、我話俾你聽，温兆倫成日話俾人聽佢睇好多書㗎，咁但係我唔知佢睇咩書，或者睇。龙虎炮啊，嗰啲咁我唔知啦。 俾我变灾嗰啲啦。 佢类似啦，或者睇 曾明啊， 或者睇余秋雨啦、啊。Okay. 如果佢嘛，我哋唔好话佢睇龙虎炮啦。咁、所以我哋唔知啊。咁但系总之佢俾我哋好简，佢俾我哋简单好多。佢就觉得，即系又系嗰只就觉得香港人日日喺度反中乱港，屌共产党嗰啲咪唔爱国咯。吓、呢个就系佢嘅。我谂我嘅理解就系咁啦。你要真係覺得即係你要好似佢咁，好 enjoy 上面嘅生活嘅，跟住然之後即係點講咧？好似我都唔知點講，即係好似佢冇 好似我咁啦， 係點、樣？ 好似我咁啦， 星期六日當然呢排唔得啦，因為 好似係咁啦，上去一定要上去嘅。 上去玩，喂大佬，我真係覺得愛好好啊嘛，呢個中國好美好啊嘛，係 啦，係啦。 首先我翻嚟香港都話，阿黃毓民曾經講一個説話噶嘛，話我嘅刁民牛啊，一個星期得兩日翻大陸做人，喺香港做足五日狗嗱，咁你已經知道喺國內係做緊人噶嘛，咁。阿温士倫先生咪喺國內做緊人咯，而家佢認為嗰個人咯，即係佢係要一個好糜爛啊，或者好璀璨嘅生活，咁佢係做得到噶啦嘛，啊咁佢咪唔需要諗其他咯，即係有條靚妹俾車撞死擺喺度，佢咪十八同人嚟啫嘛，講真，喂，總之你唔好影響到我 ，OK 啊，我自己過一個優質生活就 OK 啦，咁呢個國家係俾而家呢個國家係俾到我嘅喎。而且我又很努力喎、 哦，係 啊，咁我又有生意做，又唔使蝕本，喂，咁呢個國家咪美好咯，係咪先？但佢自己唔會諗啊，有冇？喂，如果我見到佢有個瘦女瞓喺度啊，我會唔會幫下佢咧？佢唔會噶啦嘛，係咪先？咁呢個有溝通嘅問題咯。 我覺得呢個係絕對係一個代溝問題嚟嘅、嗯，即係當然啦，我絕對同意佢係應該接受批評嘅、嗯，應該接受嚴厲嘅譴責，特別就係話。佢嗰個處理嘅方 法 係咪先？即係冇理由要搞到大家咁敵對嘅、嗯。但係我想指出另一個角度，就係、是、其實呢個真係一個代溝嘅問題。你見到嘅就係幾代嘅香港人嗰、那個到今時今日，你係唏噓嘅。見到其實大家溝通唔到嘅，因為譬如話即係八九十九十後屋企、OK, 八九十後嘅香港人，可能同六七十後嘅香港人嗰個身份認同啊，或者嗰個對中國人呢樣嘢嗰個認同係個偏差好大嘅，即係喺我哋嗰代人，我好相信的而且確一定有好多有一個好大嘅數目嘅人咧，係相信係覺得自己係一個中國人嘅。 嗯。 但今時今日可能因為即係今時今日八九十後嘅香港人，即係喺而家呢個環境，我就覺得就係、是。你真係即係就好多就會唔認同呢個中國人呢個身份嘅。 唔敢認。 我唔係講邊個對與錯嘅問題。你問我啊，我再重申一次，你再問我，好多鬼佬問我，我都要話俾人哋聽，我係香港人嚟嘅啫，我都唔認嘅。但我想話俾你聽個事實就係、是、喺我嗰代，好多人都覺得佢自己係中國人嚟嘅。係 啊 係 啊。 呢個就係我哋成日我哋之前講嗰個中華咩大中華撚嗰樣嘢咯。係 咧， 即係但係呢個係冇辦法，呢個係事實嚟嘅。我想話俾大家聽。 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咁我哋認為嗰個自己係中國人身份嗰個係攬緊青天白日滿地紅嘅喎、 哦，唔係 ，no 喂，嗰陣我哋嘅國慶係10月10號啊，九七前， 刁民牛，刁民牛，刁民牛，我嚴重反對你呢個睇法，我嚴重反，我話俾你聽，我話俾你聽，香港人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嗰個身份 係 模糊嘅。系、okay. 好多人都唔会好似你咁諗得咁深层次，究竟我系边支旗嘅，或者我更加再驳你，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系五星旗之下嗰啲中国人， 佢諗 唔到噶。 九七年之前你逢系十一劲啊，定系二十一劲啊？唔系十一劲。 我要求啲网友开个 Facebook 去讨论呢样嘢。 O K， 睇下大家觉得刁民牛嘅睇法啱唔啱？ 九七前啊。 真係㗎、嗯，真係㗎，我覺得我唔知阿 Kevin 可以發表啊。 你嗰個 係 咩國慶嗰陣？係咪雙十啊？ 我調翻轉，我又會覺得即係一個可惜就係、是，譬如阿傑斯講，譬如好多人唔認同而家中國個，即係自己對中國身份，即係調翻，即係雙向落得，即係譬如話好多香港而家香港嘅住緊人啦，好反感啦。我亦另一種可惜就係，我哋亦都會因為咁樣嘅情況之下，好多原本中國好嘅文化嘅嘢咧，我哋已經係唔會再接受㗎啦。 係啊。呢個又其中一樣嘅唏噓咯， 係 因為大家其實無論新嘅一代， 係 或者舊嘅一代香港人，其實我哋都係大家喺度將所有嘢二元化。 冇錯冇錯。 譬如話你我哋成日都討論呢個問題，即係今時今日，如果你行出去香港喺行出去香港條街度，跟住然之後你大聲嗌一聲，我係中國人，你可能好多人即係可能屌柒你啊，即係或者又或者 係唔 係又有人屌柒你、啊？但你大聲嗌一聲，我係香港人，又有人屌柒你、 啊。 係、即係你係其實真係好撚辛苦啊！但係冇辦法，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幾代嘅香港人嗰、那個代溝嗰、那個鴻溝越嚟越闊嘅、即係你問温兆倫呢啲係膠人嚟嘅，即係你見過佢以前喺微博，佢可以佢留過一段嘢都係咁樣。佢話最近我每天好忙啊，不斷咁樣拍戲，但係我都係牽掛住四川嘅 灾区情况，我哋都系中国人， 血浓于水， 容易被我哋唔容易被打败嘅，我哋嘅力量系好无穷嘅。 呢啲冇问题、 啊。唔系，我想讲唔系问题与问题啊。 系， 我系觉得，我系想话俾你听，佢嘅心态，佢系真系经历过所谓嗰啲叫做血浓于水啊，嗰啲咁嘅嘢。你今时今日同年青八九十嗰啲人讲血浓于水，我打柒你啦，同洪士奇嗰啲讲，系咪先？即系譬如话，有啲人讲，你帮北上打上前。屌你老母！你 應該係 咪幫上面啲人？你有冇搞撚錯啊？咁啊，會有㗎。 你點大中華交？ 大中華撚嚟㗎，你條傑斯咁樣，即係會咁啊。咁但係我覺得，唉，你屌我好乜都好啦。即係我真係想講俾你聽，我自己對温兆倫嗰段説話嘅解讀啦， 同情啊， 係我唔係同情佢嘅，我唔係同情佢嘅，但係我覺得唔係，即係我嗰代嘅香港人真係有呢啲嘅。譬如話，另外仲有啲，譬如話好似最近。有一個人叫許冠文喺 D 一八都開麥， 冇錯。 咁跟完之後，佢又喺度講翻啲啊，佢以前嘅啊六十年代啊乜乜乜啊之如此類啊，又講嗰個美好嘅香港。嗱，唔好講中國，你就講美好嘅香港。你又咁講啊？你作為一個年青嘅香港人，有時我都想，我都 enjoy 想當年。但你想得當年多嘅時候，你有冇照顧一下而家嗰啲八九十歲香港人嘅感受咧？係咪先？即係你講啲佢又冇經歷過，咁你間唔中講啊，你叫我講咪講下咯。但你成日掛撚住喺後邊，就係聽聽下，真係會走嚟 D 一八度中柒你㗎嘛？咁即 係， 但 講講下咧，海洋公園你又點？你都講睇得遊樂場。 咁但係，但呢個又，但咁講呢個又唔係許冠文嘅錯咯，呢個真係社。社会嘅错，即系我哋直日断咗层啊！你明唔明啊？大家唔可以，即系两三代嘅人根本唔可以分享到啲嘢，因为屌你老母，真系听听下会扯火啊，大佬系咪先？ 有两嘢想补充咧，头先我谂想补充翻阿牛想讲嗰样嘢咧，我少修正翻咧就系话咧，有样嘢系，譬如话九七之前咧，有乜嘢系我哋会好明显咧，就系我哋嘅国父孙中山 啊，系啊， 嗱九七后咧。真係唔會啊！再嚟講， okay. 我好少， 係呢、這個都有淡化咗嘅， 修正少少 一定啱嘅。 第二樣嘢咧就係傑斯講嘅節目啦，即係如果大家有聽嚟緊嗰集都會講下 D 一百節目調動啦，那個節目獅子山下，其實呢四個字咧，呢一代咧，譬如我哋年輕人係好撚 好撚反感， 好撚 嗰個名叫獅子山下就已經夠反感啦， 係 咪？即係我尋晚阿耀千同我講嘅，喂，你有冇聽過有一個網台節目啊？你就一定有聽，我冇聽過啊。咁我覺得嗰個名字就好好啦，又係呢啲咁嘅類型嘅，叫大院有樂。 哦， 咁呢啲名咪好 低俗频道嘅，大家支持。 即系咁，我觉得我冇听过节目啊，节目好唔好我唔知，但系个名 系 好好嘅。 系， 咁我觉得咁样好啲啊，即系好似你咁讲，狮子山，你再讲真系围你 D 一八更加惨，唔好玩呢啲嘢。即系所以你嘅呢个系唏嘘嚟嘅，呢个真系一个香港人嘅唏嘘。咁所以我就觉得就多谢温兆伦嘅，即系够胆讲一段，即系都叫做够胆去吓，佢够胆去讲佢相信嘅嘢，我绝对感受。都係相信嘅、 okay ， 我唔係太覺得佢係奶共嘅，即 係 嗱，話俾你聽，容祖兒呢啲係奶共啦，係、 okay、 啊，即係如果你要揾人去輪奸佢，我係唔反對嘅，OK， 我反 即係咁解，啊，唔係我反對你叫我去輪奸佢咯，OK， 我反對，係任何輪奸我都反對， 係咪啊 ？OK， 係啊， 哦 ，OK， 好， okay, 好 啊， 講完啦，温兆倫， 咁我哋講下啦， 講下 套戲啦，其實套戲同温兆倫有關嘅嘢，其實温係好啱温兆倫睇嘅， 拍嘅咩？ 嚇？唔系嗰套戏叫做较量无声啊嘛， 纪录片嚟噶， 唔系嗰套系纪录片， 系咯。 咁你如果你要有温兆伦咁嘅情操咧，你系应该要睇呢套。 睇到开心嘅 个名好深。 呢套戏咧其实你好简单嘅啫，首先总管一下啦。今日唔系我哋解释一下先，究竟可能有啲人唔知道我哋讲紧一套乜嘢嘅纪录片啦。 系咧， 较量无声。咁而家咧就首先嗱，如果听紧我哋个节目嘅国内嘅朋友咧。你唔撚使知有得睇㗎喇，因為突然間 ban 撚晒，我都唔明點解要 ban， 又 ban 咗 套戲，屌你老尾，完全係嘩撐共反美㗎喎、哦嗯、我又唔知點解會 ban 啦，但係總之就係 ban 撚咗所有嘅嘢 ban 撚晒，連你可能打較量無聲都屏蔽埋㗎喇，乜都冇啦，咁你如果要睇呢有渠道嘅 YouTube 係仲有得睇呀，快睇唔 偉大偉大， 咁啊個零鐘頭嘅，咁啊其實呢少睇呢啲呢是值得睇嘅，譬如我同阿刁文流咧，就睇唔睇到把，因為我哋成日都會，可能都會接觸呢啲咁嘅。 我就聽個介紹都好型喎， 係啊，但如果你話 香港啲年青人睇下幾個人㗎。 OK。 咪真係幾個人，因為其實你 叫香港人睇就得，你叫國內人上 YouTube 睇咁。 咪國內人，咪其實你先調整個心態，你黐線啦！國內人上到 YouTube 㗎，你冇以為真係上唔到。 翻牆啊！ 一山還一山高， okay. 我唔知咩叫翻牆。OK、啊。咁總之， 你真係喺 YouTube 教人翻牆。 唔係，但係、okay. 我先教大家年青人，如果你要睇咧，你要調整個心態，就係、是、咧你純粹咧睇下。阿爺係點樣洗人腦嘅？絕對一套洗腦電影嚟嘅。我就會定性佢為咩咧？就係、是、咧，即係你入黑社會咧、嗯，你都要識念詩㗎。係 啊。 咁呢啲其實咧就係、是、入黑社會嗰啲，俾嗰啲入黑社會嘅新會員咧、嗯，你入會之前咧，咁、嗯、你要睇下嗰個會嘅嘢，嗰、啊 okay, 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concept 啊、理念啊， 係 啦。 我咪讀幾句嗰、那個， 好啊、 即係我見到即係有個介紹呢段片咧，我覺得好正。佢就話美國喺五條戰線上就努力顛覆中國， 係 政治滲透、文化滲透、思想滲透、 係 組織滲透同埋政治干預。咁我覺得簡單嚟講咧就係、是。个个都想我死啦， 系啦，五大渗透，五大渗透， 扮落去咪算咯。 我唔系，你错咗嘅，佢唔系话个个想我死， 系 美国想我死，成套戏嘅主角就 系 美国， 系咁搞 佢 咯。 佢嗱，佢就系、是、佢其实咧就 系、是、由 佢就系由苏联解体开始讲紧嘅，佢就系话首先就系第一个罪人就系戈尔巴乔夫，咁佢就戈尔巴乔夫咧就背叛咗共产主义精神，跟、住然之后咧就亲西方，咁、然之后咧佢喺套电影拣。簡單嚟講咧，個幾鐘頭，佢舉咗好多好多例子，所有例子佢舉出嚟嘅，全部都係同美國有關嘅。譬如話蘇聯嘅解體啦，八九嘅六四啦，仲有近年咧中國好多官員嘅貪污啦， 係 咁啊有啲貪污都係同美國有關嘅，因為就五大滲透啊嘛。頭先啊 okay, 政治滲透， Kelvin 講咗啦， 即係 譬如話解釋俾你聽咩啊？中國有個官員貪污。咁佢道德沦亡啦，佢、道德沦亡都系美国人教坏佢嘅，即系咁样，即系简单嚟讲啦。咁入边咧仲有好巴闭，有烧药员噶， 讲 出镜噶，因为咧一讲到，然之后咧就讲到香港嘅事务啦。咁、咧有就讲咧近年香港嘅七一大游行啊、六四烛光集会啊，或者所有大小示威。全部都有英美嘅滲透嘅，咁、然之後咧就話咧中美國嘅領事館同英國領事館咧喺香港咧係每人啊都有四五百人喺入邊嘅日日，然之後咧從事所有顛覆嘅顛覆滲透間諜嘅活動啦，咁、後屘英國人就出嚟澄清咗啦，佢、話就算我以前管香港嘅時候， 都冇咁多、 我呢度都係唔夠百五人嘅，咁啊真係黐撚線，咁啊 打大空呢啲嘢，中國好撚叻㗎啦， 其實係好撚好笑嗰套戲，其實係好值得睇嘅，即係。好撚好笑嘅，咁然之後就乜嘢全部嘢就全部入曬美國佬數咯。咁佢講緊其實，但係佢講緊嘢好荒謬嘅，即係譬如話你話講緊佢，即係佢就講從各方面嘅滲透啦，經濟啊、文特別係文化滲透。咁但係 麥當勞， 我覺得好似唔係，但係我哋日日喺大陸生活咧，我哋睇到嘢嘢調翻轉嘅喎，係、你咁粗搞攞人哋啲嘢翻嚟滲透喺自己嘅身上喎。譬如你日日朝頭早係要強迫我睇 NBA， 跟住然之後奧斯卡金像獎一定係直播，係由紅地毯先開始直播啦。 網球公開賽又 冇人逼你睇㗎、你又咁嗰啲係文化滲透嚟㗎嘛？你係點解又要睇美國網球公開賽啫？點解你美國網球公開賽唔妖魔化佢啫，或者禁播啫？我從來冇見過你禁播美國啲嘢㗎喎。咁你喂，即係好撚得意㗎。咁呢個係另一種思維。 喂，然後呢啱啱先睇返佢嗰個製作班底呢都要講講㗎。 係啊。 嗱，即係我唔知係咪堅定流啊？ 堅㗎，堅㗎嘛？你講 中共解放軍國防學院製作紀錄片嚟 嘅， 哇！係由中共國防大學總政治部保衞部參謀部或者係邊個熟嗰啲啦？總參謀部三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關係研究所聯合推出， 係啊， 國防大學信息管理中心。 喂， 哇！呢啲都閉屏。 是清一色阿爺製作的。 正嘢。 即是冇得賴的呢樣嘢。 正嘢正嘢。 完全是根正苗紅的。 是。 最大嗰、那個頭先你讀嗰個最大嗰個部門就係中國社科院， 是 因為中國社科院就係搞呢啲文化，所以又話考古啊，又歷史啊，乜乜乜啊，咁啊當然啊，全部係扭撚爛曬佢啦。咁但係就即係有中國社科院就一定係 有啲咁嘅嘢， 一定係即係 啱 係。 上面啲啊，啲神台级啊，主席啊，常委嗰啲全部批啦， 解释少少中国社科院系乜嘢啦。因为嗰时候咧，有啲网友话，边个同啲中国社科院啲人 friend 噶嘛？中国社科院系咩咧？简单啲嚟讲， 字母嗰个啊， 系英文字母咩？ 哦，唔系，冇嘢。 OK， 唔紧要吓。系一个间谍组织， 嗯， 吓，因为佢攞晒好多我哋中国人嘅资料， 嗯， 例如即系社会科学啊嘛， 系 咪先？你人口喺边度？边啲人去迁去边一边个边个区？呢啲嘅资料佢完全有晒。我哋每五年、十年大陆嘅人口普查就系咩嘢咧？就是、中国社科院搞噶啦， 嗯， 吓，或者系佢请啲大学去搞嘅，吓，佢攞咗呢啲资料。啊，當然啦，好美其言就叫做學術研究啦，或者係呢個分析啦，其實某程度咪知道，喂、我哋嘅市民嘅生活習慣啊，我哋人均嘅消費啊，咁呢啲嘢全部都係可以我嚟監控市民噶嘛，講真，佢一個間諜組織同埋一個特務組織嚟嘅，某程度。 OK， 嗱咁啊，所以 因為我覺得冇人識講。 OK， 我真係話先俾你聽。 好，咁啊，呢套電影之有趣咧，就係入邊真係有好多好得意嘅觀點啦，譬如話亦都指責過。喺有批評南方都市㗎，南方週末係其中一個受批評嘅，即係話佢就咁講嘅，佢話中共黨內高層咧就有人變質，咁啊亦都係為西方嘅利益服務，咁啊啲視頻咧，即係入邊咧亦都有啲咧係指責嗰啲。轉基因主糧化啦，嗱呢個咧日後可以講下，因為 Figo Lee 都問過我咧，有冇對呢、這個轉基因嘅睇法嘅，咁今晚唔夠時間講啦，其實可以講下轉基因嘅呢個同食物有關嘅，咁呢個但食物可以轉基因可以講到從即係你用政治角度去睇都仲得嘅，咁呢個可以我哋或者下一集 講。我諗住冷血講其實。 你又諗住講啊？ 係，不算咗，得，你同我講個。 得啦，是但啦，咁下一集試下有冇時間講下啦，咁同埋我講埋啦，就係仲有咧就係啲憲政啊、基督教嘅傳播啊、南方週末啊、茅於式啊、何惠芳啊呢啲人咧。呢啲人啊或者物體咧，全部都係為呢個西方人咧係服務嘅。咁啊提過三，即係提過南方週末啦，亦都提過茅於式啦， 大 V 嚟噶嘛， 都提過何惠芳啦。咁可以講啊，茅於式就你所知道幾多？ 我知佢喺微博係好威紅噶咯，大 V 嚟噶嘛。 一個就係漢奸走狗嘅經濟學家啦，即係漢奸走狗賣國賊。 OK， 都係用呢三樣嘢形容咧。包你攞100分㗎啦，咁、 okay. 呢就江蘇人啦，咁其實佢以前就有啲好好多 未死㗎嘛， 未死梗未死啦，咁其實好簡單，呢個人呢又要分開兩個層面去睇啦，第一就係呢佢點解叫漢奸走狗賣國賊呢？因為佢其實佢攞咗好多啲國際性嘅經濟學獎啦，咁佢又成日又去人哋嗰啲外國嘅學校啊、美國啊、澳洲啊呢、這個 演講 啊、講學啊等等所有嘢啦。咁當然啦，佢仲有就係因為佢講咗好多嘢就唔啱呢個即係阿爺聽啦。咁譬如話，但係你又要用從另一個角度睇喎。你問我茅於式咧，我覺得呢條友係傻嘅喎。因為佢成日都係我自己嘅睇法係咁啦，佢成日係會講一啲好特登講一啲好出位嘅言論咧，嚟引人注意嘅。咁呢個係我自己嘅感覺啦。 有 啲嘢其實係你好難認同佢嘅。譬如佢曾經講過，佢話貪污5000億咧，喺中國咧唔係大事嚟嘅，因為佢個理據就係因為咧嗰個全國嘅生產總值都200,000億啦。咁你5000億其實佔2%幾啫， 所以 係完全冇問題嘅。 1萬個貪官就大陸大陸， 唔係佢嗰啲係怪論嚟嘅，即係其實係。怪論嚟噶，咁但係佢其實一啲好想 draw 人 attention 嘅，譬如近年佢對釣魚台嗰個咧，其實好啱我哋聽噶，即係佢成日佢就爭乜撚嘢啫，愛咩國啫，佢就從經濟角度睇咧，佢話嗰度又冇人住嘅。你做乜講話捍衛自己嘅國土啫？你又嗰度有人住，咁我哋應該捍衛啫。嗰度都冇人住，嗰度爛島，冇 GP， 冇 GDP， 冇人交税，冇經濟活動。咁佢話佢最後結論就係咩？佢話應該基於同我哋嘅鄰居 友好 嘅關係。 架仔要，你咪俾咗佢咯。咁所以咧，佢絕對一個漢奸走狗賣國賊。咁所以 呢啲係 咁啦。咁譬如何慧芳其實係邊個咧？簡單講咧，佢係一個法學家嚟嘅，以前喺北大做教授嘅。 法學 ，OK。 Law 讀 law 嘅。咁誒，佢係比較正常啲嘅，即係佢就成日會批評中國嗰、那個。法律嘅不健全啦、啊，咁、曾經即係譬如話，佢曾經喺佢最出位嘅時候，其實喺南方喺南，亦都好似喺南方周會，佢寫嗰篇嘢係引起個好大嘅爭議，就係話嗰啲佢就係、抨擊，我都唔好記得嗰篇嘢啦。 復轉軍人進法院， 係啦，冇錯，復轉軍人進法院嗰篇嘢。咁嗰篇嘢其實嗰個大致就係、是，佢就話點解喺解放軍入邊咧，嗰啲友即係嗰啲友仔，譬如話即係有啲有，但係通常佢法國有好多高層嘅軍官啊嗰啲咧，佢做即係佢要轉職啊，即係佢到咗某一個年齡嗰陣要轉職啊，佢出翻嚟咧，緊係去法院嘅。咁佢話：喂，佢又串鳩中國政府就係、是。点解你咁你如果咁撚牙污，点解你唔将嗰啲友仔转晒做医院啫？走去医人啊、劏人啦、啊， 横掂唔识噶， 系咯，横掂都唔撚识噶啦。佢话哦，做医生你又觉得应该要专业，哦，做法官啊唔撚使专业嘅，law 都唔撚识，搵条友仔转职就走去做法官噶啦，咁样，即系佢就咁样屌过啦。咁嗰时又引起个好大抨击。咁啊，佢又系何慧芳又系咁样噶啦。如果你喺中国内地，你问人哋，唔系人哋问你，佢系边个？ 六个字， 汉奸走狗卖国贼。 六个字 系啦，因为佢长期都俾人叫佢做汉奸走狗卖国贼嘅。 咁一个人咧系包括黎智英啦， 系 包括呢个李柱铭啦，仲有我哋个前嗰、那个。 系咩啊？ 嗰、那个 主教 啊，神父下主教啊嘛，哇！三为一体，呢个先紧要，呢两个先紧要， 好见周噶系嘛？ 呢两个先三为一体，大佬。 咁啊，所以呢套剧集嘅，唔系呢套电影其实值得睇嘅，即系可以睇下同埋呢一种咁嘅叫做，即系好多人好诧异啦，就系话一定系官方拍嘅。咁譬如话，我记得茅于轼个解释就系话。一笑置之啦。 喂，但茅于轼之后咩？ 咩嘢？ 即系有啲嘢搞作。佢好似话将嗰啲有人咁讲咧，就话将对于不利中共嗰啲言论咧 ban 咗。 嗯， 系啦。咁然后咧就公开就话咧，希望而家中共政权咧稳定保持落去，咁又俾人嚼啦。而家 哦， 系啦系啦，即系话转咗态啦。 哦，佢转唔到噶啦，其实即系如果茅于轼自己系转唔到。但我想讲嘅就系话，即系茅于轼叫我解释啦。有人访问佢，佢就话一笑置之啦。咁佢就话篇嘢，唔系佢话其实就系、是、呢、這个只系睇到一样嘢啦，就系、是、因为首先就系、是、好似头先阿 Kelvin 讲嗰、那个制作单位全部都系根正苗红嘅， 系 咁入边其实背后有咩意义咧？咁我觉得就。又未必需要太過陰謀論嘅。首先就係其實呢條片呢應該係漏出嚟嘅。咁、哦、我覺得呢其實就係、是、我都係嗰句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都係俾啲新入會嘅會員 睇嘅。 要嚟睇嘅。就唔係俾普通唔係俾外邊人睇嘅。 唔係㗎我。 咁咪漏咗出嚟就發生意外啦。咁你啲人就其實冇陰謀㗎。咁、因為點解呢就好多人覺得就係、是、喂今時今日重提呢啲冷戰思維有冇搞撚錯？阿習總屌你三中全會準備講全部講經濟嘅啫嘛！你而家咁樣咪即係搞事啊！佢我覺得放呢條片嗰條友出嚟就係搞鳩習總嘅啫，即係搞俾少少 trouble 俾佢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唔出奇嘅，因為喺成個共產黨咁大體制入邊，即係有各黨各派，同埋就係、是。共產黨最叻咩？講一套做一套噶嘛。咁呢啲洗腦嘢係長期嘅嘢都有嘅。即係但可能即係去到西方國家，或者嚟即係或者啲香港人少睇嘅，佢會覺得哇咁撚恐怖啊！你講埋啲嘢。 唔係嘅，北韓我諗好多啲片。 其實成日都有㗎啦。咁、 okay. 但係即係，所以我覺得就係少睇咧，睇下無妨㗎，真係幾撚過癮㗎。 即係唔建議我睇㗎啦，其實。 我同你有啲嘥時間啦，即係我覺得咁，但係即係譬如話， 睇下先 品種呢啲。 要睇下， 其實應該睇下 嘅，睇下嘅。 即係你睇下，你睇下嗰種所謂叫冷戰思維，同埋咁樣要學習嘅，學習下點樣講一啲自己唔相信嘅嘢， 就好似將 佢扭。係 啦， 《冷暖時報》唔夠佢 level， 未夠佢 level， 即係共產黨嗰啲係已經即係嘆為觀止㗎啦， okay. 已經出神入化。咁所以呢個係。好好嘅，即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嚟嘅。咁啊，大家試下睇下啦。嗱，快睇啊！即係 YouTube 擺得幾耐又唔 知 啦，你即係你唔好以為 YouTube 唔拉共 啊。有版權一樣可以有權下架㗎。 電影嘅名字叫做《較量無聲》啦。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